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我们北京电台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型采访报道东欧方向采访组的立新和杨帆，欢迎两位。 好，周静好，大家好。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我们知道两位所在的这个采访组走过的是捷克、波兰和俄罗斯。 对。 啊，咱们就按这个顺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给大家讲一讲这趟的收获。比如说提起捷克，可能普通人觉得跟二战相关的是苏台德区啊， 嗯， 还有利尼策的大屠杀， 嗯， 不知道两位这一次在捷克有哪些发现和见闻？ 对，我就说这次整个这个去采访啊，这感受还是很深的， 嗯， 像这些国家哈、啊，我们所经过的这三个这个东欧的国家，他们对于二战的历史记忆都是非常深刻的，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这种历史遗迹。一个是这个整理啊，发掘保护啊，再有一个就是民众对他们的那种心理，这个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很深刻的。像这个捷克呢，国家其实很小，在二战当中呢，刚才你说到什么苏台德呀、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些就是这是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了。那我们去的话呢，反而是捷克当地的那个朋友跟我们讲说，其实还有一个事情，这也是给这个捷克人留下很深印象的，就这回我们采访，当然这不是我采的啊，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报道组的另外一位石兴瑞他采的这个事情，我们也跟着一块儿这个了解嘛，所以也知道，就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捷克在这个战争期间他有一个流亡政府，那么流亡政府他就在这个二战期间呢，他就派出了一个行动小组，那这小组呢都是捷克的军人，都很热爱国家，然后他们就潜回了已经被德国占领的捷克布拉格之后呢，就伺机把这个当时德国法西斯，据说这里面应该说他们有一种说法是第三号人物，甭管第几号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党卫军的一个头目叫海德里希，把这海德里希给暗杀了。那么暗杀这个事情呢，确实在当地啊，包括法西斯德国都引起很大反响。就是我们去了以后去采访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现捷克人这个事儿，他们尽管事情本身并不大，说老实话啊，就是一起二战当中的一起这个刺杀事件，但是给他们留下的历史记忆特别深刻。他们还专门保留了那个当年刺杀这个海德里希的七勇士，他们曾经藏身的那个教堂，整个包括弹孔什么的都留下来了啊，然后他们藏身的地方，后来他们这个被这敌军发现之后，这个力不能敌，最后这七个人就这个自杀 殉国而死，就这些历史遗迹全都留下来了。因为你知道布拉格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他们讲话很适合拍婚纱的城市啊，叫万塔之城啊，好像是这样。但是在这么一个就是蓝天白云下面，这个人们都悠闲的在那儿闲逛啊，享受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个下面啊，看到这街边有一个小教堂，然后这教堂边上就是有那个纪念烈士的纪念碑，而且他们常年有人在那儿放这个花，放花，这个确实给人感觉是就仿佛这个尽管战争远去了，但是人们由战争产生的这种反思，对和平的渴望却日益强烈。 您举这个例子也确实印证了这样一个可以说小规律吧，就是说从外人来看，从外界来看，可能看到一个地方跟历史的联系，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些悲怆的事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但是当地人更愿意纪念的是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屈精神的代表的这些事情。 对，这个也是我们采访这三个东欧国家他们这二战记忆的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杨帆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交流，他印象还挺深刻，就是说觉得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都特别强烈。哪怕说是小国像捷克，在二战期间饱受这个纳粹德国的蹂躏和践踏，但是他们说起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抗争的时候非常的骄傲，就是我们本身来说，我们也不服软是吧，我们也抗争过，而且我们也确实是在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我们也做出了我们的贡献，所以这个确实给我印象很深。 刚才立新老师说的这个我非常同意啊，因为我这次去主要的基本上波兰这整个国家在一个是华沙，还有一个在奥斯维辛，这两个比较重要的采访都是由我来进行采访。那么应该说波兰这个国家跟捷克一样，应该说在整个二战期间真的是饱受这个法西斯德国的蹂躏，而且基本上由于这个可能当时的这个国力和这个军事力量相对比较弱，所以说他的抵抗和他的这种反抗相对来说可能并不像别的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能够那么的轰轰烈烈或者那么的壮烈，但是他所留下的历史让那个国家的人民依然是到今天记忆犹新。应该说我在整个波兰采访的过程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当时我在这个外边跟这个立新老师也说，波兰人民虽然这个整个国家并不是非常的强盛，军力并不是非常强，但是能看得出来他整个这个民族他需要跟这个强权战斗的这个意识和他整个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当时我印象非常深的，我们这个带着我们去采访的是这个一个中文说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波兰的男士。那么他在整个介绍他的这个国家，介绍他的他们国家二战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洋溢着一种民族自豪感。虽然他的国家可能当时经历了非常非常惨痛的历史， 是。 然后，反正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华沙起义的纪念馆。华沙起义其实应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应该说已经是定论的，相对来说它是在一个失败的起义，它并没有成功的解放华沙，最终还是苏联来进到波兰来把华沙给解放了。但是几十天的战斗当中呢，我觉得整个这个华沙人民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顽强。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华沙起义纪念馆它里边有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小男孩。我相信在各个国家的这个二战，包括可能一战，各种各样的战争历史当中，这种儿童作战、孩子作战都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那个孩子给我印象非常深，他当时是应该才有13、14岁。然后有华沙起义纪念馆里边有专门的一个房间是来陈列他的物品和对他做纪念。那么这个孩子当时是一个情报员，他当时牺牲的时候身上的弹孔都历历在目。那么当时这个解说员是跟我说，在整个这个华沙地区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孩子，因为在华沙起义当中，可能很多的军人和一些成年人他们都投入了战斗。那么不仅如此，所有的妇女、所有的儿童几乎上是全民皆兵，然后完全对这个德国法西斯在华沙展开了反抗。当然最后还是轰轰烈烈的失败了，不过我觉得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更加的壮烈。 提到波兰呢，大家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在波兰，我不知道两位在那儿有怎样的发现，因为我看你们发回的那个记者手记的时候谈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的那个字，劳动得自由。 我这一次采访在德国的达豪集中营也看到同样一个字。我当时在达豪集中营的体会是看到了其中这些惨剧之后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句话的那种虚伪，当时的谎言的这种无耻。 那天去奥斯维辛集中营采访，应该是可以说是整个这次这个反法西斯这个采访三个国家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或者说最深的一次。因为当时我知道我要负责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事先做了很多功课，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因为我相信，我觉得自认为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了，但是真正当我开始进行采访，走到每一个展览室，看到当年的这些文物，当时的这些陈列的物品的时候，我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时我相信立新老师和我们一块去采访的人都能看见，我在举着采访机的时候，我的面部表情非常的凝重，而且我好多次我都是差点要眼泪要流下来，但是我还是控制，尽量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在奥斯维辛，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不光是谎言，更多的是一种无耻的欺骗，或者说对于人性的极端的泯灭。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在他这个门口的一个铁艺的这个栅栏上面有这个叫劳动使你获得自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当时在奥斯维辛，他们在奥斯维辛的旁边是有一个火车站，专门建立了来从各地运输到奥斯维辛的这样一些囚犯，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都来到这个火车站的时候，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是带着行李来的。当时介绍的说是德国人说每个人可以，每个犹太人可以携带15公斤的行李。因为他为什么让你携带行李，是为了告诉你说把你送到奥斯维辛来是让你继续在这儿生活，让你可以继续在这儿劳动，只是把你们一块儿集中起来而已。那么很多人带着行李来，那么这些行李箱，德国纳粹把他们集中在火车站上的时候，站台说你们把这个箱子先放在站台上，你们先去洗澡，先去集中，去洗澡，去整理一下，回头再来拿这个箱子。但是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么这些箱子都堆放在火车站上，再也没有跟他们的主人有过任何接触。大部分人当时的史料的是说，大部分人就是直接进了毒气室，再也没有生存的机会。那么我在奥斯维辛采访的这个展览室里边也看到了堆成山一样的行李箱，不仅有行李箱，还有堆成山一样的这个儿童的鞋子和衣物，堆成山一样的女人的头发，堆成山一样的死难者的遗物。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地方，那并不是特别多，有一个小的展示柜里边陈列的是什么呢？陈列的是当时他们的鞋油。就是说这些犹太人真的是，你想，如果说想着说我可能不久于人世，或者说我可能在那儿活不了多久，谁会带着擦皮鞋的鞋油来呢？但是当时我在展览柜里边是看见了这些。那我觉得设身处地的想，当你还对生活充满着哪怕是一丝的希望的时候，你来到了这个集中营，可能但是你下火车5分钟以后，等待着你的就是毒气室。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而且后来我们现在在奥斯维辛的时候，现在的奥斯维辛还有保存了最后一个毒气室，很多都被已经被德国纳粹在这个即将失败的时候毁掉了。那么这一个毒气室，我们当时是进到了这个毒气室的地下，看到了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房间，里边是要集中上百人，然后所有的人赤身裸体的把它集中在这个毒气室里边，然后从上方的这个小孔里边把这个毒气弹投下来。我可以看到当时啊，当时是在这个白色的墙壁上，可以说现在应该是白色的墙壁，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白色，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污渍，就可以想象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内，上百人几百人瞬间毙命，然后这种绝望，这种非常让人难受的这种情绪，我觉得一直在采访当中侵袭着我。我觉得在奥斯维辛整个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德国纳粹在集中营对于犹太人，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人类的屠杀，我觉得已经真的是毫无人性。他们基本上是，我们后来我们在采访完以后，我们互相讨论，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把人作为一种物品，根本就没有人的这个性质在里边，他把人作为一种物品，然后还要进行分类，比如说你能劳动的不能劳动的，能劳动的你先去劳动，不能劳动的直接进毒气室，进完毒气室以后，你的焚烧以后可以用来做什么用，女人的头发剪下来可以去给这个德军编织被子，各种各样的把你的所有的用途，每一分用途全部榨干净，你的人已经不再是人了。我觉得这是 在奥斯维辛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战争的残酷，或者说战争当中这种人性恶的一面的残酷。但是让我最这个反差又很大的就是现在的奥斯维辛，现在的奥斯维辛一说到，其实在采访之前一说到奥斯维辛，我觉得好像总是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然后总想着就是那种乌云密布，然后整天黑黑漆漆，然后大家都在 我们的画面都是黑白， 对对，画面都是黑白的那种。但是其实现在的奥斯维辛，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蓝天白云，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还用采访机特地录了一段这个在奥斯维辛里边的这个树上的小鸟在鸣叫，非常好听，看着风景其实也挺优美的，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曾经发生过那么残酷的事情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奥斯维辛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波兰本地的一些学生，他们在现场也来参观，我看见很多学生在现场也是听着讲解就哭了。我觉得这种刚才立新老师其实说到的，我们在这些国家感受到了他们对于战争的这种铭记，他们对于这种历史的保存，对于未来的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所做的事情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这种教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见奥斯维辛当时发生惨剧的时候，当时的自然条件、自然风光，那些小鸟可能跟今天是一样的。 是的。 但是那个时候那些人的境遇却是完全的不同。刚才杨帆讲的是他来到奥斯维辛的时候给这样一位年轻记者的震撼。那么作为立新呢，咱们两个人有十多年的了解了，我知道您对二战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熟悉，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跟平常通过其他各种资料记载的这个感受有什么不同？ 不一样。我谈三点我的看法，因为刚才那个杨帆说了以后我也很有感触。就是一个呢，就是你不去奥斯维辛，你不能说你真的了解二战历史，也不能说你真的了解世界现代史，也不能说你真的了解就是近代以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它的这么一个历程。我觉得这个都不能，这个就是在奥斯维辛这些东西都可以找到一种另外的一种解释和这个一个视角，就是你在站在这个地方你才知道二战是怎么回事，二战为什么会最后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几乎可以说是全人类的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地域里面都围绕这起这个二战都发生过这个战斗。这个战斗其实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决，也不单纯，它跟一战就是一次大战没法比。一次大战只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就是弱肉强食或者是利益的这个争斗，但是因为有了奥斯维辛，这第二次尽管说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人类历史上发生这样的血腥的这种大战，但是由于奥斯维辛，第二次是世界大战被赋予了一种深刻的内涵和一种就是一种就是它实际上是正邪的较量，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这个对决，就是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它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概念在奥斯维辛才能够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我们采访行将结束的时候，那个翻译啊他就给我们介绍，他说刚才杨帆说的啊，那里面就是成堆的头发、成堆的箱子、成堆的鞋，预示着就是当年曾经是成堆的尸体。毒气这个把人毒死以后，这个不会马上死掉，它大概有短的话呢比如说几十秒，长的话呢十几分钟的这么一个挣扎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人是很痛苦的，他会这个身上的比如说大小便会失禁的，打开这个毒气室那个味道是受不了的，所以那些看守真的是需要他们有很强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东西，他能够支撑他这项所谓的工作。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即将走出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说在这边你们看一下，说离这儿不远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边上有一幢别墅，就这个别墅可能现在没有了，就过去这幢别墅里住的是谁呢？是赫斯，不是那个纳粹二号人物那个赫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营长，这个集中营的典狱长，这个人也叫赫斯，他从始至终一直住在这个地方。不光他住在这儿，他媳妇儿、他几个孩子全都住在这个地方。就说我们可以想象，每天早晨，当年的这个营长赫斯先生起来以后，也会跟自己的儿女，说笑打闹，开开玩笑，是吧？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跟大家一家人坐在那儿其乐融融的吃早点、喝咖啡。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犹太人正在成批的死掉、被杀掉。 就是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这你把这一幕想到了以后，你才知道奥斯维辛这个概念是什么。然后他在整个就是西方世界，他这种被誉为就是说可以说从近代以来的这种西方文明，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怎样的偏差？那么人类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际上通过二战以后几十年的方式在纠正这个偏差，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完全纠正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人真的应该多去像奥斯维辛这种地方，包括像东欧，其实有很多的二战的这种遗留的纪念，就是保护的很好的这种景点，或者叫什么什么什么纪念地吧，都应该多去。我在奥斯维辛，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游客了，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是很多，他那个地方记录的中国游客也并不多。我觉得应该多去多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多个角度去了解西方和欧洲世界的历史变化。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我的第三个感触，不仅仅是在奥斯维辛，在全波兰，包括刚才我说在捷克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他们对于这种二战战争历史的这个遗留物的保存工作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如说奥斯维辛带我们全程给做翻译做讲解的那位讲解员，长得挺帅的一个中年男士，穿的也非常立正，是吧？这个带着我们，从始至终我们都认为他是他们这个集中营的这个管理处的人员，后来临走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是一名志愿者，他是附近的一个电厂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到这地方给我们讲解。然后他还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很热心带着我们去了就是拍摄那个辛德勒名单的那个，等于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分营，在那个地方又看了看。他的生活也不错呀，工程师，开了一辆奔驰小轿车，但是他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到这地方来讲。我想除了说他的一种公益心之外，也包括他对历史的一种认知，就这方面他们的意识非常强。那包括在那个华沙起义纪念馆，这个杨帆深有感触，我也是，因为我们进去之后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用这种冲击力非常强的那种展览的方式，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他给你设计了五部电话机， 对， 五部电话机里面其实都是当年的那个战争幸存者、起义幸存者他们的录音，就是你拿起电话就是对方在说话，尽管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种设计在国内，恕我直言，也许我看的国内的同类的博物馆少，但我确实没有见过，独具匠心。因为我在路上跟杨帆，我们俩还抬了一杠，因为杨帆是南京人，我们就说这个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说要是如果也能就是借鉴一下，当然我相信，因为我去的那个纪念馆的时间比较久了，我是多年之前去的，我说希望现在比过去各个方面要安排的更好，就更直观的让人们感觉到这种战争的残酷，还有能够带给人们的一些警示这种作用。我觉得这个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设计确实是非常精巧的，有一种跟历史对话的那种 感觉。对对对，是的。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 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 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们这一次外出采访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寻访难忘的历史的声音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去俄罗斯， 了解到就是苏联人民当时的这个抗争的时候，在俄罗斯两位又有哪些围绕这个难忘的历史的声音和难忘的老兵这方面还有哪些发现？ 俄罗斯这一战呢，主要负责采访的是就是我和杨帆，就是我的采访呢偏重于在莫斯科，杨帆的采访呢更多的是在这个圣彼得堡，就是原来原苏联的那个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在战时呢被这个长期的这个围困过，还有一本小说叫《围困》，就是写的这个故事。那么在莫斯科呢，我们采访呢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在红场上采访了一位卫国战争的老战士，91岁高龄的卡尔纳乌霍夫老先生。说实话，也是因为一个是语言不通，老头一上来就跟我开玩笑，我说很抱歉，我说我只能通过翻译跟您交流，他就乐了啊，他说这个记者啊，记者应该这个你应该用俄语跟我说话呀。我心说您这要我亲命了，这会儿您打死我也不会啊。其实跟他的交流时间还是稍微的短了一点，这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在红场上采访啊，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采访那个位置距离他那个无名烈士长明火无名烈士墓啊稍微近了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来了一位这个俄国的警察师傅，警察叔叔就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他很有礼貌，他说对不起，说这个地方你们最好离这稍微远一点，这个不太合适，我们也觉得不太合适，我们说那好，我们马上走。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那个老头，正好我们采访那老爷子，他不是穿着西装嘛，他这个俄军的这个老战士都习惯在这个左胸上这个位置挂满他们的勋章， 是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跟那个 logo 似的，就是他一穿这个，这时候警察就看见他这个装束了，然后这小伙子就愣了一下，然后就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们先聊着，我去请示一下我的领导，好吧，请示领导，然后回头我再回来，我再跟你们谈，让他走了。我们带队领导就说那咱们赶紧利用这时间，咱们赶紧踩吧，啊，就开始跟他聊。但大概他去了得有十几分钟，我这么想呢，就是俄国人他有一个这个民族传统或者一种民族文化，他对于对为祖国牺牲做出贡献流血牺牲的这种英雄老战士，他有一种天生的一种天然的一种尊敬和一种礼让。走大街上你看他这样老头，马上边上就是年轻人给让路，然后大家对他礼貌的微笑，还有人上来跟他敬礼，就是显见得这种人在他们国家是受到了非常高的一种礼遇。这种礼遇其实不是说待遇上啊，生活待遇上这个好一点之外，除这个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大家彼此之间形成的一种共识，就是精神上就对这种人有一种天然的一种尊敬，这是一种民族文化融汇到了他们的血液当中。就是从这个警察到那个在红场上很多年轻人穿都非常时尚，一看这老头马上过来跟点个头打个招呼，哎，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给我印象很深。 后来那个警察回来， 他回来了，对，是过了十几分钟他回来了，然后这个很有礼貌的说，真抱歉，我问了一下我们领导，觉得还是不合适。当然事实上我们说这个也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已经采访结束了，我们可以走了。对对，这样。 我觉得当时这个采访这位老战士是李欣老师主要采访，我当时在负责拍照，但是我也是全程在旁边听着。先撇开这个我们采访当时的内容不谈，因为老先生其实谈了很多当时的比如说他牺牲的战友，我记得当时谈牺牲战友的时候其实还是心情有点激动， 对， 还有很多当年在红场发生的事情。那么给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先生的整个的精神面貌，刚才也说了90多岁的人了， 还开玩笑呢。 对，不光开玩笑，他其实他从那个当时我记得我们去他家楼底下去接他的时候，他一出来就给我非常震撼，我没想到那老爷子就是那个身板特别特别硬朗，然后走路带风，穿着这个西装挂着勋章，然后非常有力的跟每个人握手。而且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联系这位老先生采访的时候，当时就说我们要不要就在他家做这个采访，因为其实我们原来是想的说是不是应该在红场上，这种感觉更好。我们后来体谅说这个是不是老先生年纪比较大了，我们说还是在他家进行这个采访嘛。当时还考虑了关于这个拍摄的光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人跟我们说，老先生自己要求我要到红场上接受这个采访。而且当时真的是，其实那天莫斯科天气也挺热，晒得还我都这个浑身冒汗，老先生也是在冒汗，但是他一直穿着他的这个就是算是半军装吧，那算是 对， 是军队的那种西服， 对， 一直穿着，直到采访结束他才把西服脱下来。我觉得就是这种不光是这个整个国家对于这种战争当中这些老人的礼遇，我觉得他们自己其实还是保留着当年的那些精神。 我再补充一点啊，整个这采访当中啊，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是波兰人还是俄罗斯人，他们跟我们谈到当年的战争的时候，谈到德国法西斯的时候，不是说不恨啊，但是态度呢就是很理智，也不会说一些就是那种特别狠啊很硬的那种话啊，怎么怎么很生硬，甚至于是一种带有一种鄙视和诋毁的那种，他都没有，他都没有，很就提到敌人的时候很淡然。有一位就是在俄罗斯工作的华人朋友，他们给我们当这个翻译，就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啊，当然他这个只是他的主观感受，他说我觉得俄国人可能不是特别恨德国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是胜利者呀，他们是这个胜利者，应该是有这种胜利者的这种心态。他说的我觉得啊，通过我和这个俄军的这些老兵老战士他们的这种交流呢，我承认他们有一部分这种心理，就他们说我们一定会赢。这个刚才咱们说到那位卡尔诺夫霍夫老爷，他在这个战争一开始，他还在这个伊尔库斯克当学生的时候，参军之前他就笃定，他说这战争我们赢定了，就这一点是确实如此，他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像俄罗斯也好像波兰也好，都是非常伟大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很宽厚的这样一种理性的看待战争的一种看法，所以他们在看待昔日对手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心态并不是说那种很极端就很情绪化的那种心态。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刚才我说的民族自豪感，还有一个就是自信心，就这两点加在一块，就导致他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是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也有痛苦也有那种悲惨的记忆，但是更多的他们是一种自信，他们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很有定力的一种憧憬，是这样一种心态。嗯， 您谈到的这个体会和感受确实是只有到跟前采访然后跟他们交流之后才能体会到。杨帆有哪些特别的收获和思考吗？ 我觉得刚才立新老师说的我非常赞同啊，这个可能立新老师在俄罗斯的感受更加明显，其实在波兰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刚才之前也说到了波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可以说在二战里边说不好听是挺惨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现在的波兰也是对德国的态度其实也是同样，因为我们跟波兰的这个，因为正好这个导游他中文说的非常好，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所以说我们跟他聊的时候就说到关于现在对德国的态度，他现在也是说我们不恨他们，或者说我们不仇恨他们，我们会。他在说的时候，我其实也挺震撼。他说我们就是记住这个历史，但是我们包括在华沙起义纪念馆的时候，我记得也是这样，就是也不要增加新的仇恨。 嗯， 而且就像刚才说的，他们虽然波兰就是挺惨的，但是他们也说我们那也是二战的胜利的国家，最后德国人是被打跑了的，我们干嘛要去恨他们呢？他们是战败国。我刚才说到在俄罗斯采访，我其实是更多的是在圣彼得堡当时是去采访这个列宁格勒围困纪念馆，在这个里边其实当时这个纪念馆的馆长在全程的给我介绍这个整个的他们当时围困的这个经历，包括当时他们怎么做反抗，其实这些战斗的经历我相信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和或者说一些书里都能看见，但是这个当时这个馆长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最后的两三分钟，我在最后两三分钟的时候，我希望让他总结一下关于对于整个这个列宁格勒围困的这个战役，以及现在这个纪念馆存在的意义。他其实也说了刚才类似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铭记住这个历史，我们要记住当年这个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但是我们不增加仇恨。包括现在他说我们去给很多的现在这个列宁格勒的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的这个学生和孩子们做教育，包括全俄罗斯都会有人来到这个列宁格勒围困纪念馆，但是我们在做这些教育的时候我们不增加新的仇恨，我们觉得要铭记历史但是不增加仇恨。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这个采访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 两位的讲述确实给所有的听众包括我都留下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我们要记住的是什么。非常感谢立新和杨帆来新闻天天谈讲述他们这一趟在捷克、波兰和俄罗斯的采访和收获，也非常期待两位通过录音专题其他的方式能够把在现场获得的这个难忘的这些采访资料这些录音资料很好的呈现给大家。谢谢，再见。 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